好不相见，便各不相恋，最好不相知，便各不相思，最好不相。不 到天边，逐草四方，沙漠苍茫，哪里雪上波面，射雕人生在外百年，笑道此生无情 缘，应知爱意似是流水， 经百劫也在心间，因义两难断。逐草四方，沙漠苍茫，哪里雪上波经百劫也在心间，因义两难断。身经百劫也在心间，因义两难断。

谢谢你让我这么爱你，再也不需要有人代替。谢谢你给我这段感情，让我不知不觉发现自己。谢谢你让我这么爱你，让我这一次爱得彻底。我想自私地拥有你，但是爱要用祝福代替。幻想中的未来怎么忽然不在，该不该承担这失败，可不可以再爱你，用尽我所有的力气，就算只有模糊的画面和黎明之间，也胜过永远的思念，可不可以再爱你，我会用所有的勇气，就算没有一点退路，只有付出，也胜过 去感受那无忧的真空，把月